没有办法。哎，今天呢、啊、跟大家一起聊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呢？啊， 就是还挺要享受生活的那种。 哎， 对，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会儿会说到一个事儿啊，就说到，我不知道这两天你有没有看朋友圈里、 热议 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高档酒店被爆出了存在很多的问题、啊、 这 问题 不可忍受。 嗯 啊， 对，那这个，所以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您在外出住酒店的过程当中有发生过什么样子的有趣的好玩的这个难忘的记忆没有， 其他的都可以， 对，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总之是跟酒店有关的。比如说咱们台又有一位同事，就是他是一个酒店迷 哦， 那个吃喝玩乐的 Miss 毛 哦，他是酒店迷。 哎呦，他对酒店那简直了，我跟你说，你就他能说酒店能说好几期节目，就能 真的 啊，就比如各个酒店不同的玩法，他有时候甚至就 没花钱的地儿， 哎，甚至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他都根本就在酒店里，就是 玩酒店， 玩酒店， 哎， 哦，所以各位啊，你们在外出住酒店的过程当中有发生过什么样子难忘的经历，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好，接下来的是啊，你说， 就是我们不是做旅游节目嘛，会遇到旅游达人，听他们讲那个故事。就比如说新加坡有个特有名的酒店 哦， 就 这上面有个大船， 哎，对对对，进去，他这进去之后一看，哎，屋里有个门，那当然就都开开看看了，哎，还有一个门，哎，又打开，哎， 哟，这住的总统套啊，这是 一个大爷在隔壁喝酒呢，穿着短裤，就两个屋的门没有锁。 哦，它是两个屋是能通起来的， 对，能通，但是现在是俩人住，就是、就不认识的人住，你分开售卖了，应该锁上。 哦， 这幸亏是姑娘打开了。 哦，这 大爷打开过来，不吓一跳？ 那这不又得？ 当然， 这可以赖半天呢。 但是大爷也吓了一跳，喝半天酒，穿着短裤，喝半 天， 你谁呀、啊、你？ 火。 说说 哦，这种酒店， 这酒店可是够高档吧？ 对对对 对, 对、 啊，就是，所以大家进去应该检查检查。 嗯， 还有那种打开酒店房卡给错了，一看，哎呦，大妈在屋里睡觉呢。 哦，好家伙， 对， 你看，王一说这几个事儿，还都是大爷大妈的事儿 哎呀，这要是大帅的事儿就不这是结果了、哎。 对对对对，你要是发生在我身上，这 我不让我待会儿吧。 哎呀，这我要是这个是吧？有一姑娘咔开门进来了，我在那端一红酒，哎，来两口。 姑娘啪就把门给撞了。 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您在住酒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什么难忘的经历或者好玩的事儿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将会有新的规划， 17种抗癌药品昨天起正式纳入本市医保报销范围。 还有用同一块抹布擦杯子和马桶，一晚上4500块钱的酒店也干这么恶心的事儿。嗯，好， 便宜的也不能这么干。 哎，真是哈。 对， 接下来的时间请听详细内容。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好，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将会有新的规划啊，其中北京段的货运通道功能，你绕出北京啊，随着新机场明年投入使用，新机场高速、新机场北线高速预计明年6月份实现贯通。此外呢，通州和北三线整合规划即将出台，通过加大公共交通建设，缓解跨界通勤的压力。 再来看呢，近期滴滴推出系列公众评议话题，第二期话题就车内能否饮食、携带宠物等问题展开调查。目前多数用户认为网约车为公共空间，不能带宠物，但是导盲犬是除外的。因为那也不是宠物， 对 吧？此外呢，滴滴公布首期公众调查结果，超80%的乘客赞成司机可以拒载单独醉酒乘客 啊。这个事儿我有一天我打了一那个快车，然后那司机还专门跟我聊了一下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他能不能拒载这个醉酒乘客。但是我当时我还说呢，如果你说你拒载一个醉酒乘客的话，那他怎么回去呢？对吧，他本来第一酒不能酒驾了， 对吧？ 对， 喝了酒就不能酒驾了。 对对对。 那第二，你说那个他也肯定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麻烦，比如你去坐地铁， 嗯， 对吧？所以如果说都拒载他们了以后怎么办呢？但是这司机也说了，说是你说这情况我们理解，但是你知道我们拉一醉酒乘客，有的时候我都遇到过好多个吐到我车上，他这一吐不要紧，我基本上这半天活都甭干了，我得去洗车去。 这还有一个问题呢，有人上车就睡着了，你死活问不知道去哪儿。 对对对，你要稍微走远一点路，他说你带他。 对对对对对，半截忽然要下车，你不让我下车，我就往下跳了。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最终解决办法就是别喝大喽，对吧？你干嘛呀？又丢人现眼，还招人嫌弃。 哎，所以大家啊，这个方面真的要注意。 然后彼此之间呀，别逼着人家劝酒，就有的人就好那个。哎呀，你喝，就是以劝别人喝多了为荣。 嗯， 这种人比较讨厌。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 好， 昨天零时开始全市正式供暖，居民家中室温应该达到18摄氏度。那前天晚上市城管委发布全市各供热单位的服务电话，如果说家中啊室温没有达标，你可以拨打各供热单位的电话，北京热力集团96069热线以及12345热线进行反映。 我们家肯定达标了， 嗯， 我感觉超标了。 那好， 这个再来看一下，这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数据显示，今年10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0.8%，环比上涨0.2%，北京二手住宅价格同比回落2%，环比回落0.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条例，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啊。那这个骗取社保待遇将被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骗取社保基金的行为屡禁不止，骗保行为花样百出，给医保基金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昨天刚才看一新闻，就爆出来有的是什么，为了骗医保雇人去医院住院， 哎呦， 雇人，然后呢，雇这人在里边打牌、喝酒，干嘛的？干嘛的？ 因为他没毛病啊， 没毛病啊，雇人在里边啊，所以 这 个 毛病可能不在这位置， 将会严查啊。 对，应该的，要不然是想用的用不上了啊。从昨天起呢，由国家组织谈判的阿扎包肝等17种抗癌药品正式纳入本市医保报销范围。参保患者呢可以持卡实时结算，这一惠民政策大幅度降低了抗癌药品价格，有的药啊降幅达到了80%，一年能为患者省数十万元啊。北大肿瘤医院医保处介绍说呢，在本次新纳入医保的17种抗癌药当中，已经有10种进入了北大肿瘤医院，这就意味着患者无论在门诊还是住院，医生都可以通过处方开出这些药。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咱们一起说一说，您住酒店曾经都有过哪些难忘的经历，或者您也想吐槽一下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1118 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来，咱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难忘的经历啊！住这个酒店的啊 ，K 姐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日本的酒店房间都超级小， 真的小。 啊、 真的小， 哎呦，我还真是没去过日本呢。 他那儿本来你想那地儿都不大， 嗯、 啊，对吧？他是真的小，就是比如说那个床和桌子之间，反正人侧身能过去，正着就困难。 是吗？ 啊， 他说房间除了单人床、一人宽的过道、一个30公分宽的小桌以外就没了， 没了啊！ 关键是我的行李箱在房间是没有地方打开的，要拿东西必须出去到 门外打开箱子，拿好东西合上才能回到屋内。 他这比我住那还小。 您那就住了一床啊，您那等于就租了一、 我住的那个就是门口还有个宽敞地儿，就把箱子呢横着打开放门口，要出去之前就得迈过这箱子。我感觉要是腿不够长的，可能 都迈不过去， 塞在这箱子里了。 所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日本人他们都住那个叫榻榻米了啊，就是连床 带 地 都有了， 哎，都有了， 真是没点。 你进去以后， 但是我在咱们国家香港住过更小的 还小的， 这还小的，一进门就是上炕了，就。 哦，就是真的，就人家说相声里边打开门就是床， 对，是床，你得翻过这个床才能到洗手间。那个他床和洗手间之间是有过道，但是不通到门 啊。王一，你不至于，你那么有钱，你怎么会住这么小？ 就是一个朋友帮忙订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过，他订的还是楼里边，我想这是住间吗？打开一看，开门就是床。 哎呦我天哪，你这不骂死那朋友了？ 我就住了一天，因为没窗户，实在是憋屈。 对，那种有的时候出去啊，住的环境的确是非常影响一个人的这个旅行体验的啊。 对， 来看一下、 旭志说了，我住酒店都是自己去超市买几瓶矿泉水喝。 啊， 我不用开烧开水器烧着喝，他觉得这个开烧开水器也不干净。 哦，他说我就是在酒店上班的。 哎呀， 开水器也是表面上， 那以后难道还要带着一个烧水壶去上？ 开水器不就是那个热水壶吗？ 是煮矿是就是开的那个吗？ 对，那个煮热水的那能有什么不干净的呀？旭志，一会儿你详细跟我 说。 那抹布也得清洁呀。 哎，而且不是酒店一般会提供矿泉水吗？他那个水怎么没问题吧？ 水 没问题， 水是密封的。 哦，对吧？这个怎么没问题吧？这现在好家伙，吓得我感觉怎么进了酒店， 倒不是都这样，反正就提醒大家。 哎， 不过我觉得小屋子有小屋子一个什么好处，你知道吗？不丢东西。 哦， 就你屋子太大，东放西放，你走时候准得拉 啊。这倒是啊。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齐峰说了，有一次呢，我去东戴河住一家旅店，房间还算可以，老板是这个就拉着我哥们聊啊。然后呢，本来我们以为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结果被老板留下来到很晚，而且他媳妇儿已经不高兴了，才给叫回来的。 老板太孤独了。 好，这临走还非要送我哥们一串这个 手串 ，哎，这也真是够了啊！ 老板怎么内心这么…… 哎呦我天哪，这 也很善良啊， 很善良，很善良啊，就善聊啊，估计可能是被媳妇儿憋的，这媳妇儿老不跟他聊是吧？ 或者说老跟媳妇儿聊，媳妇儿已经烦了。 哎呦，好家伙！来，各位啊，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您住酒店有过的那些难忘的经历。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大家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旅游，这个叫什么 引出话题的新闻， 嗯， 对吧？当然大家说难忘的经历啊，好坏都能说。 对， 特别幸福的经历， 哎， 可以，像刚才那手串那个， 对， 但是我们要说到这事儿呢，不大开心。 哎， 14号晚上8点多，微博上的这个一个有影响力的微博博主呢，叫花总丢了金箍棒曝光了14家五星级连锁酒店服务人员用客人浴巾擦拭悲剧马桶的视频，引发了网友广泛关注。 在这个长达11分钟的视频当中，曝光的都是很有名气的五星级连锁酒店， 应该是超五星的， 喜来登、华尔道夫、王府半岛、宝格丽、文华东方、颐和安曼。哎，你住过几个这几个？你住过几个？ 一个没有。 你不可能啊。说地点呢，涉及北京、上海、南京、福州、南昌等多个城市。那这个视频呢，它是隐蔽角度拍摄的啊，显示说多家酒店服务人员用客人的浴巾擦拭杯具啊、马桶啊、地板、窗台等等，还有服务人员会将这个浴巾跟马桶刷堆放在一起，甚至有用洗发液清洁杯具等等的这些行为。而根据旅业客房卫生清洁操作规程，客房杯具的消毒清洗应该由专人按照旅业客房杯具清洗操作规程，在专用的杯具清洗间来进行清洗。 对，这个花总丢了金箍棒呢，是拥有超过32粉丝的，在微博上有影响力的人吧？个人主页中呢，自定义为以酒店为家的游历者啊。 这个洁癖患者啊，卧底爱好者等等啊，他表示呢，可能是中国住酒店最多的人，入住147间五星级酒店和精品设计酒店，超过2000个夜晚。哎呀，这老不回家也是。 其实他说了啊，选择这些酒店曝光，不是因为这些酒店做的比同行业差，是因为他们在行业里面地位高。 那可不。 其实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酒店 标杆似的 存在这些事情啊，就各个行业可能或多或少，就这个酒店里各个酒店或多或少都存在，但是你是一个一晚上收4000-5000上万的这个酒店，对吧？你应该是一个行业的这个标杆， 就应该是 管理应该很规范，影响应该很大的。那你应该拿出这个，把他们拿出来，是希望他们能够率先改进。 那么他认为呢，要改变现状，可不能光靠服务员。服务员是这个酒店里面工资最低、压力最大、干活最苦最累的人。酒店要改善其实很简单，例如不允许服务员在酒店房间里洗杯子，而是统一回收进行消毒，这样也会降低服务员的工作量。当然酒店成本会有所增加，但是这是你应该做的呀。如果需要监督服务员，可以让服务员在清洁中佩戴记录仪，并且进行抽查。 这个佩戴记录仪这个事儿，我觉得可以啊，就有点像那个执法记录仪似的啊。 对啊， 你一进客房你就要打开，这样也避免了出现一些比如说其他的麻烦，就像有的人说，哎，我是服务员，我开错门了，我进去以后发生一些误会， 对 不对啊？ 昨天呢，上海市旅游局对媒体表示高度关注媒体的报道，正在核实调查，对证据的这样的涉事酒店呢，将积极协调各相关执法部门予以查处。同时呢，将向国家星级评定部门建议，及时修补相关的评定标准，从源头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确保星级的宾馆饭店的服务质量，让消费者放心。 其实你知道吗？让我更寒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酒店的反应，就是态度，就是因为 对 出现这个事儿以后，很多记者就给这些酒店打电话，除了福州的香格里拉大酒店的工作人员表示说正在查，后续公关部门会尽快的给出回应之外呢，其他大多数酒店都说啊，我们现在公关部下班了，这个明天统一回复你吧。还有北京的博悦酒店前台就说啊，我们不会存在这种低级问题啊。 对。这个我住过 所以 看我住这个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好吧，所以 我也不住了。 所以我们就说，有的时候，如果你的认错的态度， 对， 也决定了我们对看待你的态度。 首先是你看到这是个问题，才能解决这问题，要不您干嘛呢？ 好，我们期待着这件事情的后续发展，因为谁都会出去住酒店，我们真心不希望遇到这样的事。Karina 就说了啊，我呢在山东某地级城市住酒店，第二天因为要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想要早点睡觉，结果呢隔壁一群大叔夜里1点钟还在大声嚷嚷我炸着胆子想提醒一下他们，就他们的房门没关啊，态度特好，说啊好了， 这是个姑娘啊， 我们不说了 我们这个 对不起对不起， 对，等我回房间之后呢，还是一直没完没了，估计可能大叔的这个声音底气比较足啊。 他说我实在没办法，我抱着被子睡在了套间外屋的硬板榻上，就是中式房间那种套房，就是会客室有一个放茶桌的榻。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哦，我明白明白， 对， 就是 三面有靠背的那个， 对，三面有靠背，就感觉跟那个以前老、哎、老一辈的那个老人坐在上面的那个， 对对，哎呀， 啊、那个榻上， 受了罪了。 说无奈大哥们的声音穿透力太强了，换到外屋还有，我只能打电话换到另一个房间了。 他不关门可不是、啊。哎， 第二天酒店经理给我打电话说，实在太抱歉，给我送了一大盘果盘，还送了个小礼物。后来听服务员都说，说觉得这个说的我太可怜了，浴巾铺在榻上当床单，他们还是头一。回见啊！ 不是你有那个，你服务员上来把他们屋门关上好不好？ 把谁的屋关上？ 那大叔那屋啊，他们不关门，所以声特大。 不不不，他们肯定是关，就是关了门。他有的时候这个可能酒店的这个隔音效果太差， 哦、嗯，也太差了。 好，再来看一下， 是 山东人底气比较足，嗓门大啊。 蒲公英说，我这不是有意思的事儿，是惊悚的事儿 哦。 许多年前出差去南方， 嗯， 费用有限，就住的普通的商务酒店呗 啊。 晚上正洗澡的时候，竟然有一只老鼠从马桶里钻了出来。 哎呦我天哪，这好家伙， 在这马桶沿上瞪着小眼睛看着我 啊。好家伙，要不他是这意思， 看我， 他那意思给我搓搓背。 对视片刻之后，我夺门而出，刚跨出卫生间，由于脚底下太滑，直接啪就摔地方了 啊！ 我都没来及觉疼，我就爬到床上，揪着被子，睁着眼到天亮，我都没敢睡。 好家伙，那你没叫那个服务员上来给你逮一下呀 ？Jerry is here 。好，他可能在马桶里正洗桑拿呢，你说啊？ 俩人还对视，我还从来没跟耗子对视过。哎， 好家伙，来看一下啊！飞天神猪说了，大家早啊，记得 这个名字厉害。 记得去年，记得前年去塞班住的五星级酒店啊。有一天自己去游泳池游泳，游完之后呢，回屋发现没带房卡，媳妇儿出去玩了、 哦， 我这还穿着湿湿的泳裤呢，上身裹着浴巾，关键是电话打不了，英语不会呀，呵，这把我给急的呀啊！这个最后呢，我用手机百度了一句。话啊，叫做我的房卡忘在房间里面了，翻译成英语，结果前台那黑黑的胖大姐才用疑惑的眼神把我带回房间，也有可能是鄙视的眼神啊。 哎、 你还行， 你说这么复杂，你说 no key 啊 ，no 没钥匙，怎么样？咱这英语、 可以可以 高垒墙， 可以可以可以， 具备实用性。 对对对，就 你说这么复杂一句话， 啊、 我的房卡忘在。 还有叫 no key no where， 就是 no key， 对方说 no door 没门儿，啊，没钥匙想进屋没门 哎，好，还有一位 Z 啊，我们看到您了，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早上咱们说一说住酒店的那些经历， 哎呦， 您甭管是好玩的，还是就像刚才那位见到耗子的、啊、 惊悚的、 啊，想要吐槽的，您都可以说一说。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点儿背，车位撞了个凹坑。 别着急，找顶好啊，步枪原车漆顶顶就好。 真有那么神吗？上漆的坑能修吗？ 能，而且保证喷漆不刮腻子，电台客户打85折。顶好汽车凹陷修复，400-106-1158。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张学友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12月14至16日连续3天开唱，请认准独家售票平台猫眼演出，打开微信钱包，点击电影演出赛事，立即预约购票。 广发信用卡城市之星返票5折起，12月底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精彩商圈专区，可购买朝阳大悦城、北京 APM、 北京朝阳和盛汇等16大商圈，指定参与商户半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为所有纯真之心而做，不仅仅是孩子。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开盘于1210.86美元，最高上涨到1216.34美元，最低下探到1207.62美元。金价总体呈震荡走势，但是多头力量略显强势，金价最终收得小阳线。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213.50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咱们说一说住酒店的那些经历啊，甭管好玩的还是想吐槽的，大家都可以说一说啊。这个咱们不光说，咱们不能光说咱们是作为一个叫什么呢？ 住客 的身份。 对对对对，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从业人员， 所以等于是在酒店遇到的有意思的事儿。 哎，对对，哎，您就说了。是在这儿互动吗？我作为曾经的酒店从业人员，因为酒店入住必须持有身份证入住。 对 啊，那个有一次有一个喝多了的顾客拿着鞋非要当身份证入住，还理直气壮的，还非常不讲理。当时还年轻啊，我都被气到哭。你说这就属于，你说这就属于真的，有些人就喝多了以后喝了点酒啊，真的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不是，他确实不知道 啊，真的， 他意识确实是模糊的。 但是我怎么觉得，我从来哈，我觉得喝多了以后啊，有是有那种喝断片的，比如说你真的忘了昨天晚上干什么了。但是大部分，反正我从来就是不管我喝到什么样子的，但是我都知道我内心我在干什么， 就还有自控能力， 就自控说不上，但是我最起码我知道我这是要干什么。 但是这反正 拿一鞋当身份证，我能拿身份证先抽你两下吗？ 给你了吗？ 对啊，好家伙， 看不见吗？这么大？ 哎，真是。那我就行，我们这有一新房间啊，来这边公共厕所。真是啊， 那他也不行，他站着人家别人没法用了。 来来看，给他找单独一坑啊。还有哪一些？ 真是够逗的这个啊。这个摩擦儿说，那我去泰国旅行，五星级的海景酒店屋子里都有耗子 哦， 连着三晚我们在屋里就逮耗子。 哎呀，好好， 我的饼干零食都让他偷走了。 哎，这是离旅游项目啊， 当然并没有影响我想再去玩的决心 啊。 我天哪，您这决心也太坚决了。 来看一下啊，这个小城故事，好像这个酒店里的这个耗子是大家经常遇到的。小城故事说，十多年前带孩子去沈家门玩，这个入住酒店，进了屋我就去拉窗帘，一拉开窗帘，好家伙，一个大杰瑞就蹲在窗台边上，吓傻了啊！这个我做出不出声的手势，告诉孩子们，蹑手蹑脚的把窗户开了一个缝。这杰瑞哎，很懂事儿嘛，一看开了缝，马上拜拜了您的啊，好， 杰瑞也跑了。 哎，我们赶紧下楼要求换房。你这个时候他既然已经走了，你就别换了。万一你换了一栋房，杰瑞又碰见那个杰瑞，杰瑞说你到底啥意思？我去哪你跟到哪是吧？ 那他怕杰瑞回门 啊。好家伙， 这个张瑞说，我现在住酒店基本上都住连锁的四星五星级， 嗯， 但是这么听着也有点悬了啊。我从来不用酒店房间的浴巾、毛巾、杯子、晾衣架、塑料拖鞋、浴缸都不用 啊， 我都自带一次性马桶圈套。 哦呦， 哎呦妈呀，您这够累的 啊， 穿着秋衣秋裤睡 啊。只求他说了，我只求心理安慰。 哎，对对， 他可能就是说，未必就比如说你真的 未必不好， 未必不好， 但 是呢，人家就自己 好干净呗。 对，我还有一朋友，他是怎么样？出门老是带一瓶小酒精，带一瓶酒精那个 消 毒酒精 啊。 然后呢，上马桶这到了酒店啊，坐马桶之前咔咔咔喷一下，然后就那种喷的。哎，我被他带的，我也买了一点。哦， 那你能喷杯子里吗？对不对？你喷不了这个呀。 就上个厕所就行了，是吧？ 还有来看一下 ，Ann 说了啊，我是经常出差的，住过各种档次的酒店、宾馆，什么老鼠、蟑螂那是经常见到。比较郁闷的是什么呢？连续两次住同一家酒店都赶上停电，而且前台经理也是同一个，我们俩都很尴尬啊。 经理 最后怎么补偿我的呢？特意多拿了几根蜡烛给我。 经理想跟你浪漫浪漫，啊，怎么老是你一去就停电呢？ 哎呀，对啊，哎，这个有可能哈，是不是经理故意拉的电闸？ 哎呀，烟火火说头几年单位组织去乐亭海滨浴场去玩，住的小宾馆，睡的床估计不到一米宽，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怎么觉得满脸的灰呀？我天，居然头顶的房顶掉灰！ 哎呦，我 天哪，这真是没法防了，这个 这是没法防啊，你只能进去的时候看一看这个。整个的环境 灰呀， 那你说咱们这出去以后要验的东西就太多了，对吧？我这还得拿酒精 给，这还怎么出去？ 给马桶擦一擦， 还得拿腻子腻房顶 啊！对， 我是干什么去了？ 好，所以我们希望酒店的从业者啊，真的是包括监管部门， 对， 对对， 就是，管理者呢，你从合理的方向来改善一下。 嗯， 哎，你不能把这事儿都堆这个服务员身上，他也干不过来。 对，就像人家那个，其实那个大 V 账号也说了，酒店服务从业人员，他本身工作量非常大。 对 啊，其实有的时候还是管理者在这些方面需要努力加强一下。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同时呢跟您带来一些体育和文娱方面的消息。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小猪多多等萌系猪年金饰，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摆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15日至18日，世界童话名著《小王子》改编同名音乐剧梦幻登场，开创全龄观剧新纪元。 好，接下来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先来说一下这个各种赛事的最新战况啊，比如说这个15号连续征战的徐嘉余、汪顺、李朱豪和严子贝在国际泳联游泳世界杯新加坡站首日比赛当中相继爆发，夺得了3金1铜，女将张雨霏和叶诗文斩获2枚银牌， 太赞了。哎，昨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跳水比赛 哦 啊，然后是27米跳台， 哦对，有他们 在户外， 对对对，在户外， 然后海边，我的个天哪，上去之后那头发吹的都立起来了，走走走， 对， 还有一个人用这个倒立的姿势吧， 对对对对对，就那种 太困难了， 那叫超高跳水，好像是， 对对对， 特别刺激，我跟你说， 而且那个就是脚先入水了 啊，哦对，因为头真 的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对对对，但是他们就说能爬上去，真的就是一种挑战。 而且我在想，这要是真的，你说 孩子行不行？ 一个动作失误了，要是横着下来。 哎呦， 这不给拍碎了。 咱们两个想的是什么？ 咱们俩所以从事不了体育， 哎，但看着是还不错哈，啊。 哎，对，然后你看起来是非常这个有效，有这个叫视觉冲击力的，啊。 对，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 2018年的 WTA 啊，125K 系列这种比赛呢，休斯敦这个展开了女单首次的女单次轮的较量啊。中国金花彭帅再演这种逆转的好戏，持败卡出战的他呢，3-6、6-4、7-5逆转了头号种子本西奇啊，闯进了8强，将这个将战资格，哦，要比和资格赛的黑马奥西格维来对战了。这新闻写的多一字不写，将战资格赛黑马。 奥西格维。 对，再来关注一下中超方面的消息啊。其实中超呢有两个消息，一个是足协的辟谣，说的是这个因为前一段时间啊网上有猜测说这个中超将会扩军到20支啊，那足协已经出来辟谣了，说这个消息不属实啊，如果有联赛的改革新措施，足协会及时发布。这个 也不是特别关心。 那再来说另外一个事情啊，也是 发生在这个关心一点， 在中超的应该是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这个有一位河南建业的球员叫顾操的啊，在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恶劣的行为，就是对方球员啊人已经倒地了，然后就趴在那儿倒地了，受伤了啊，然后呢，结果这个顾操，你说足球场那么大， 对 啊。他怎么着他都能走过去，他偏偏不，非得从这个受伤的球员身上跨过去，而且跨过去的过程当中还非得踩人一下胳膊，然后呢两个人引发了这样，因为这个行为引发了冲突。那在现场啊，这个裁判经过观看 VCR 的这个 VAR 的这个视频回放之后，把他红牌罚下去了。罚下去以后，呵，这满嘴还骂骂咧咧啊，就感觉 他不满、啊、 感觉自己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好，那现在啊，这个足协的新罚单出来了，对于这个顾操予以停赛10场，罚款人民币70000元的处罚。 应该这个行为太恶劣了。 对，其实这就是惯的一些熊毛病。你足球场， 对对对， 你说你哪不服，你哪儿委屈， 哪不服脚底下见呀， 你哪儿冤， 对， 我问你，你哪儿冤，足球场那么大，你为什么就非得从人家身上跨过去？ 首先从人身上跨过去就非常不礼貌， 对呀、啊、 其次你还对人造成人身伤害， 对呀、啊、还是这个满嘴骂骂咧咧，好像跟人裁判怎么着似的，你这种就我觉得，哎呦我天哪，就惯那些熊毛病、啊、 罚得好。 好，来，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酒店里的那些奇葩事儿吧。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日本四季剧团首部海外授权，11月27日至12月2日，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与孩子共赴魔幻之旅。 哎呦，我们今天真的是出现了一些这个酒店业里的从业者也在这里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当然我们就匿名了啊，因为人家毕竟是这个业内的。他说，我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工作了20年了。 哎呦， 这绝对有发言权啊。 对对对对， 他说几乎所有的星级酒店其实都会存在着就是视频里的那种或多或少的这些的问题。 哎呀， 所有的行话就是一把刷子刷到底。哦，他们管这种行为都形成了 和昨天的互动话题还连上了。 哦，所以这个我提醒所有的人，尽量不要用酒店里的杯子，因为挺脏的，因为服务员不可能把杯子拿到消毒间，他们每天的工作量很大，所以在打扫房间的卫生的时候呢，服务员都是关着门作业的。 这个 其 实得好好整治。 哎呦，这真的得好好整治。嗯、 看来这已经成为一个共有的现象。 甚至如果你连这种行为都已经形成行话了，你就可以想而知，这个 行规了呗。 这种行为已经存在的有多根深蒂固啊！ 对， 我天 哪！掰过来， 听这么一说， 啊、消毒。 我真的是 还自己带杯子出门吗？ 带杯子就算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就是自己去买瓶矿泉水。但是那你说我要喝点热水怎么办呀？拿热水再把杯子烫一下，就是 就很混乱。那你哪得到的热水呀？ 把水壶先煮一遍，煮完了以后再把杯子烫一遍，就只能这个样子了。你没办法， 已经渴死了啊！ 哎呦天哪！ 不过运通这也很郁闷。去年出差住酒店，我居然被隔壁房间的呼噜声给吵醒了。 哦， 其实隔音还不错，这呼噜声太大了。 好的。 哎呦，那个呼噜声真是惊天动地呀、啊！ 哎呦，嗨，这个超人堂也说了，无论我到哪住，都会带上自己的床单，有这种的， 有， 还有能把我裹得严实的睡衣啊，就有这种的，还有的就是我记得有一些那个女同事会跟我说，她们一般出去以后，就都是蹲在马桶上上厕所。 女同事跟你说这些 啊？这、 就反正就是说讲卫生这事儿吧。 哎，对。 但是现在有这个一次性垫圈，大家可以购买，很方便。 啊啊，对对对。 这个 邵海中说了啊，2004年的冬天到江西出差， 嗯， 我一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到南方以后，突然发现自己不抗冻了。 哦， 对，南方的冬天屋里没暖气 啊。 出差给的费用比较低，我还想省着点，住那种特别老的招待所，那边洗冷水澡。 哦哟， 你是没有勇气想象的。像我这种不善饮酒的人 啊， 没办法，买了瓶酒。 哎呦嚯！ 洗澡之前喝了几口，我壮壮胆儿 啊。 洗完澡之后再喝几口，暖暖身子。 嗯 啊，那晚上我正睡觉呢，就听见床头有什么东西在响。 哎呦嚯！ 睁眼一看 啊， 老鼠在那儿开饭了。 哎呀， 把我没吃完的花生米全吃了。 哎呀， 用那小眼睛亮亮的，还有几根胡子，我都能数清楚。 嚯！您这好家伙，您这跟找了一个对床睡啊， 合租。 哎，好，哎，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啊，还有这个，继续还有哪些那个我们？ 行，这个五牌楼说了，说我这个去地儿就不说了啊。当天一直下雨，北京三伏天的时候那儿就得穿羽绒服了。 嗯， 我们吃了一盘炒鸡蛋，估计好几十。 嗯， 晚餐之后准备合衣而睡，正在昏昏欲睡的时候，老板进来把唯一用来取暖的电暖气搬走了， 嚯， 给我冻的，最后没办法。去车里忍了一宿， 嗯， 真是没合眼。 好， 这老板怎么还能随便进屋啊？ 是啊，哎，但他，你比如说他是不是出去了以后， 民宿 啊，他就进去了。那你 这也不 对，打扫你也得能进去啊， 对 吧？ 对 啊， 对 啊， 对 啊。来，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为了让更多的百姓欣赏到来自全国各地院团带来的演出，昨天开幕的全国话剧展演季展演剧目将严格按照北京市惠民低价票演出补贴项目管理办法进行票价制定。那主办方为百姓提供了近40000张惠民演出票，市民最低花40块钱就能看上一场当代中国最高水平的话剧演出。今年的展演剧目包括颂扬工匠传承精神的大国工匠，倡导绿色出行绿色发展的塞罕长歌，讲述勤劳致富故事的太阳照在南洋河上等剧目啊。 另外呢，由林奕华执导，著名演员张艾嘉和王耀庆主演的舞台剧聊斋前天晚上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 嗯，还有悬疑惊悚电影《梦境之源》即将于今天上映，讲述了一个关于梦境的悬疑故事。 这不听着跟《盗梦空间》似的吗？ 嗯， 由好莱坞影星基努·里维斯主演的科幻巨制《克隆人》将于11月23号在全国公映。 嗯。 扮演一个科学家。 嗯，好。原创 3D 网游动画电影《大唐风云2》定档12月1号。这部系列动画电影延续了第一部电影与原创网络游戏的轻松幽默、寓教于乐的优点，又将电影里的惊险、有趣全面升级。 再来关注呢，张明执导的电影《冥王星时刻》宣布定档12月7号。本片曾经入围今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王学兵、刘丹啊等等会出演这部影片。 嗯。再来关注啊，美国作家海明威写于1935年的一封信件，以28000美元的价格被拍卖出售。那这个信里的内容是什么呢？包含了他出海捕获500磅的马林鱼的经历，还有一张他与朋友和半条马林鱼的合影。有很多人相信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看作是《老人与海》的部分灵感来源。 哇，珍贵了啊！ 这就珍贵了，这就厉害了啊！ 嗯。 再来关注《阿凡达》系列影片导演詹姆斯·卡梅隆近日宣布，电影的两部续集目前都结束了有主演出演的这种镜头的重要场景拍摄。他在一段视频里也表达了对2017年9月以来参与第二、第三部电影设置的全体演员的感谢。两部续集呢，分别会在2020年12月18号和2021年12月17号在北美上映。我一口气拍了两部嘛，他可能好像他们都是拍特长在剪 哦。哎呀，詹姆斯卡梅隆啊，还是期待他的新作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和大家互动交流，说一说酒店里的那些奇葩事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来，有一个拉仇恨的来了，叫 我也看见了。 阿库纳马塔塔说，哈哈哈哈，我来炫个富，我富有的是同学，为什么呢？因为我出去住都是住同学，哪有房子我去哪玩啊、 哦？ 哎，你比如说葡萄牙、法国、美国、加拿大，还有海南啊、哦，我这些地方都有同学，而且这些地方同学都有房子，所以我去找他们玩。哎， 这倒是一个好的思路， 哎， 是吧？ 哎、从来不住酒店，好，咱俩后来发现同学用你住的这个什么毛巾开始刷杯子、刷马桶。好， 我看看这个艾米这逗了，我们这次十一出去玩去的泰安 哦， 啊，酒店到了门口看见门上贴着个大喜字儿 哦， 我问老公你确定是这个房间吗？ 嗯， 说应该是吧。 嗯， 进去一看，哇，婚房啊， 哦， 太漂亮了， 哦， 我都蒙圈了，这什么情况？ 嗯， 我一整晚都没睡好，这要干嘛呀？ 这好家伙， 第二天早上退房才知道，酒店为了赚钱，知道我们就住一晚，就不耽误别人再住 啊。就是人家真的是婚房，然后呢，就等于说 啊， 第二天可能是要结婚的一个房子。你懂我意思吗？ 提前布置好，让你就 提前布置好了。然后呢，因为他要提前布置，但是呢，可能他第二天中午才用，明白意思吗？ 哦， 因为山东结婚，他有的地方不是说 不是晚上， 不是晚上，不是大早上，他是可能中午才用到那个婚房。 哦， 于是呢，他就把这个房间头一天晚上又给租出去了。又给售出去了， 就是空单都不能有。 哎呦天哪， 那你这婚房东西让人住了，哎呀，这不太地道。这个爽说，去年去泰国的甲米订了一个独立带院子的酒店，院子里有一个直径两米的池子，刚和老公放完水，我们进去泡泡吧。听到屋子上一阵跑动的声音，一看是一群猴子， 火， 还好没下到院子里。后来每天下午猴子都来，一会儿就看看走了。哦，这个酒店太原生态，老来猴子老来检查我们。 哎呀， 哦，但是他们去 猴子来访亲， 非洲住那种酒店就特别。野性的 啊， 还看到过狮子。 嗯， 他说别动啊，别动，他一会儿就走。 哦， 然后狮子也不动。 我天！于是三天过去了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出发吧。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探岳秉承风尚主义设计理念，装备 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让你从容启程征途，标记你的时代。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真香警告，深秋十一月北京 SKP 周年庆开始啦，满千返百，十倍积分，满额有惊喜等更多活动到店发现，看好你的钱包，盯紧你的余额。11月15至25日，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2年零利率，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牧田玉长城。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黄工，为我们大家带来这个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哎，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哎，我看今儿这天挺好的啊，然后但是呢也有点冷，不知道周末的时候大家如果真的要出去玩的话，北京周边这气候怎么样啊，气温啊。 啊，应该是都没问题的。从这个最新的实况来看呢，像北京像今天呢，未来和明后天，也就是周末，就是周六周日啊，就未来两三天啊，北京呢就大部分时间呢都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没有雨雪。应该说呢，天气是比较适宜出行游玩啊，还有户外活动的。就是刚才你说了，就是冷一些，就是气温呢要低一些。今天呢，预报最高气温也就是7到8度的样子。明天、明后天呢，最高气温也就是9度到10度，最低气温呢都是下降到0度以下。像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呢就是-1度，明天夜间呢现在预报的是-2度，后天呢是-3度。这个呢主要是冷空气啊带来这个降温的影响。所以说未来两三天在北京地区游玩的朋友呢，重点还是要防范这个降温带来的影响。那么说完这个北京呢，咱们再看看这个国内的天气情况。昨天呢影响蒙古啊还有华北地区这个比较强的冷空气呢，今天还将继续东移南下，会影响我国的东北大部分地区，还有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这些地区呢会有这个4到6级的偏北风，个别地方啊阵风呢会有7到8级。同时呢在东北的北部还有华北的北部啊，会有6到8度的降温，局地的降温呢可以达到10度左右。比如说你像这个未来的两三天，像呼和浩特这几天最高气温呢都是才到0上的1度5到3度的样子，最低气温呢都是在-10度左右，可见这个冷空气的这个势力还是很强的。那么明后两天啊，这个冷空气呢还会继续南下东移，会影响我国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给中东部啊会带来这个主要是降温，有3到5度的降温，风呢就不会太明显了。另外呢，这个在我国的这个西南地区东部啊，还有这个华北的南部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未来的两三天呢，会有雨雪天气，主要在像高原的这个像西藏的东部会有这个降雪。那么在其他大部分地区，刚才咱们说的像江南呢、华南呢，还有这个西南地区的东部啊，都是这个小雨或者是小到中雨。

渠道官宣出来了，比如说离我们非常近的一个这个泰国，在泰国呢，这个将从11月15号起，包括在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行60天的免收落地签证费用的一个政策。那就是说我们的客人如果想去泰国玩的话，就可以买一张机票，然后去那儿说走就走了。因为落地签的签证手续办理起来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在提前的准备一张落地签签证表格，然后在飞机上填写一张出入境卡，然后在当地呢去排这个落地签的队，然后把照片还有这个签证表格和出入境卡交给他，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这个在护照上给您盖一个章的泰国落地签。这个落地签的原价收费啊，就是原价在这个政策实施之前11月14号之前，就是前天之前，它的价格呢是420人民币左右，这一下就给大家省去了很大一笔费用啊， 每个人400多呢。 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去泰国的团队旅游啊，团队旅游在价格比较平均的时候，应该是在3000块到6000块之间，那一下省去4000块，将近10%的团费出来了。那我们400块，对不起 啊， 对， 感觉这。 我们准备给大家省4000啊，一会儿给大家省4000啊，400块一下10%的团费出来，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酒店呀、我们的这行程上会有更多的升级，优惠就会非常多了。那么在泰国线路上呢，中信旅游呢也跟大家准备了一些，比如说曼谷、芭提雅呀、普吉岛的线路，大家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和报名。那么价格呢也是非常优惠的，因为基本上都没有过3000，没有过3000，有的产品可能也就2000出头，比如说啊，11月28号要出发的这个泰国产品，可能就是2599。2599。如果是11月18号出发的，就是后天出发的，那价格就是可能是2099。 哇！ 我后天就出发啊！ 啊，好，这几天我严盯请假的这个事情啊。 但去到泰国呢，大家在刚才我说的11月18号出发的这个叫暖冬普吉品质安心普吉岛5晚7天，全程入住是当地5星级的特色酒店，会有亲近大海的大 PP 啊、小 PP 啊，以及这个星月珍珠岛，然后还带大家去坐这个长尾船，游攀崖湾、歌喉、泛舟和眺望007岛，有1000元的这个自费大礼包。然后呢，这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比较基础的一个普及游的行程。11月18号出发，2099元就够了。然后而且不用再交落地签的签证费了，这相当于是很大的一个利好。你想啊，这再交400块的话， 对， 它相当于是1/4的团费了， 对， 所以很超值。 那这个，而且他免签证费这个时间段特别有意思，跟咱们这儿北京供暖季是一样的，从15号开始到明年3月15号， 他就奔着这个日期来的吧， 停止供暖了，然后他那签证费就再看了。 对，所以泰国作为我们一个飞行距离比较近、旅游环境好、治安也好、要吃有吃、要玩有玩、老少皆宜，近些年来的基本上咱们国人出国的首选都是泰国，所以是冬季旅行的不二之选。 而且大家如果打算去哪玩，有什么初步的想法哈，也可以发微信来问问鹏鹏。 对，当然如果我们今天这个介绍到的这些线路啊，你们都哪条线路感兴趣，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咨询详细的情况，甚至是报名都可以啊。来，鹏鹏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啊？ 刚才说到的是离我们很近的一个非常有利好的泰国的一些信息。 哎， 然后马来西亚呢也有一个非常璀璨的蓝色的一颗眼泪吧。在东马来西亚的这个沙巴。然后沙巴呢也是今年，其实在2018年全年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啊， 因为北京这边呢开了去沙巴的这个直航，原来呢飞起来会比较麻烦 啊，对， 现在开了直航之后呢，基本上每天都会有大概200人从北京出发到沙巴那边去做一些自由行啊，或者是跟团队的一些游览。那么中信旅游呢，在11月份、12月份啊，都会为大家准备了叫这个璀璨印象沙巴5晚7天的行程，全程的入住的是4星级的酒店5晚连住，然后会有这个马努干岛加沙比岛的游览，然后水上清真寺、基金大厦、普陀寺和酒吧街最美的日落，去看沙巴州的大学，2天行程加2天自由活动，并且呢，赠送价值1280元的这个跟拍 哦， 哎，会有摄影师跟着你们去拍照。 哦， 然后这个产品呢，原价呢是3299元一个人，3299元一个人啊。这个如果两个人一块报名，我们会赠送一个京东价值999元的松下洁面仪。 这很多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是特别具有诱惑性的、啊、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男同胞们这时候就不用考虑了，我们买一个行程还送一个洁面仪，这一下一网打尽啊。 哎，所以那个哎，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沙巴岛不是就是说你刚才说的刚刚开了直航什么的，所以那边的人是不是不会太多呀？ 对，那边的游客呢不会特别多，沙巴是一个、比较淳朴的地方。 嗯， 如果我们就是说觉得普吉岛这边可能去过了，或者巴厘岛那边呢觉得这个飞的时间又比较远、 哎、 那我们可以考虑沙巴。沙巴呢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这个多的一个旅游区域，它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有海岛、 嗯、 有那肯定是阳光海水沙滩、嗯、这是跑不了的、 哎、 然后除此之外呢沙巴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森林资源，有温泉资源，有这个漂流的资源、哦、所以我们可以在热带雨林之中去，在红树林中去探索一下长鼻猴，晚上的时候去这个 萤火虫， 对，找萤火虫、哦、萤火虫很漂亮、 嗯、 就这个呢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呢是带着大家在夜幕降临的时候 嗯， 伸手不见五指，黑黢黢的一片。 嗯， 然后两岸呢都是红树林，然后我们会乘坐一个声音非常小的一个这种长尾船，然后慢慢的行驶在它的河道之中。然后呢，工作人员呢会拿一个模仿萤火虫交配时候闪烁的那个灯，然后再拿在手上， 哦、 然后。到了这个萤火虫栖息的地，他就跟我们说，就是我们现在要打开这个灯了，大家屏住呼吸，因为有可能你呼一吸，有可能小虫萤火虫就跟着你的呼吸就进去了，因为太多了。然后他把那灯一打开，从两边的红树林之中就会飞出一个灯带，一个星带，就跟银河一样，慢慢的飞向了你的船、 哦、对， 然后在你的船上环绕着，咱们的船，你的人都会被萤火虫所包围。阿凡达的电影看过吗？ 哦、哎、 很像那种感觉。 哇，这个好美的样子、啊、 所以是很梦幻的一个地方。 哦、 大家可以去那体验一下自然的风光， 甚至都不能大喘气，要不然它会 吸 进 去。对， 因为它那个萤火虫很小，沙巴州的萤火虫是世界上最小的萤火虫，一个连这是两毫米都不到，非常非常的小。 然后结果你呼吸的时候鼻子都一亮， 哎，对，好家伙！哎呦，但是你形容这个描述的这个画面太美了， 因为这是事实 啊， 就是一下子就扑面而来的。 对对对，扑面而来的一个灯带，一个星带，很美。 哎，这个是沙巴岛，这个是什么时候的行程？ 11月份、12月份，每天都有啊，朋友。 十一月、十二月， 每天都。 每天都有啊， 所以您感兴趣可以打电话。 哦、对对，6515 每天都有啊， 6515-8199和6515-8299是几天几晚的行程，多少钱？ 5天5晚7天的行程，价格呢是3299元，还两人报名赠送价值999元的洁面仪。 哦， 所以其实大家年假还没度过的，可以我觉得用在这儿。 那个他们的萤火虫，就你说的这个，他们现在这个季节去有吗？ 萤火虫他们的季节常年都是这个在海岛。对，海岛区域的这个温度，它是都是每天都会有的。 哦，不是说按季节，比如几月份几月份的， 四季不分明。 对， 哦， 基本上就是下雨和不下雨。 对， 对， 分两季。 好家伙，好的，让你说的太诱人了啊！好， 这是专业挖坑说，国内俩人有什么想去可以推荐的地方？ 国内两人其实，在冬天的时候，推荐大家往两个方向走吧。第一个方向是我们就是把这个。中国的季节性发挥到极致，就是越冷的时候我们去越冷的地方玩， 更北的地方、 啊、 对对对，我们去东北，东北这边呢会有这个东北虎的一种探索体验的一个、 啊、 应该不能说是旅游的这种方式了，更多的是我们在一个景区里边，在一个保护区里边、 啊、 去巡猎东北虎的踪迹、 啊、 这样的行程呢是带着大家去到这个雪乡，不光光是滑雪场，不是规规矩矩的风景区。 谁寻找谁、啊、 其实这个地方是有更原始、更美丽、更加野性和放纵天性的这个吉林东北虎的栖息山林。我们会和保护区的专家还有一线人员一同的吃住、 哦、 然后在里边去寻找东北虎、野生东北虎在丛林之中留下的痕迹。 哎，参与科考、 是，所以我想知道咱真有这个线路是吧？ 有啊， 有这个行程、啊、 对，2019年啊，咱们是1月26号出发，1月31号返回，6天5夜，然后价格呢是4580元。 哦， 4580元， 可以，都能找着东北虎脚印了。 对，我们、 啊、真的是， 对，就是我们运气好的话，就是能够在很远的地方能够看到。 哦、 嗯，运气好的话、 哦， 现在我们其实整个这个科考人员也是在，因为现在东北虎是国家保护动物嘛， 对对对对， 我们也是很难发现它踪迹。我们跟着东北虎的足迹在丛林里面去探索。 嗯， 更多的是在里边，我们要有一些野外求生的一些体验。 嗯， 比如说我们如何在冰上凿开一个冰面。 嗯， 在冰面上如何下钓。 如何钓上一条我们肥美的鱼，中午我们把它吃掉。 哇、 哦！如何找到一个傻狍子？ 好家伙，来来来，刚才说的那个有朋友问啊，小勺问去沙巴的那个行程，七岁的小孩怎么收费 啊、价格是一样的。只要说孩子占床，我们的价格是一样的。就是出境旅游，它只有不分年纪， 嗯， 两岁以上不分年纪，两岁以下只收航空公司收的机票费，就是只区分占床和不占床。一般来说，出境旅游六岁以下的儿童是可以不占床的，所以七岁如果您是这个两个人去，一大一小，那可能孩子就是跟成人同价。如果您是一家三口去，我们可能给您拼个家庭房，但是家庭房的孩子也是按照正常人收费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对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所有的线路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咨询。后面还有好的线路啊，等着大家。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0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11181118要发了！ 11118，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0000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来，今天何鹏来了以后，好多朋友都有一些问题要问的啊。比如说这个文就说了，问问鹏鹏，这个想要明年3-4月带一家老小出境游自由行，4老60岁左右，小孩2岁，然后呢，这个两个选择，一个是东南亚两国连线，二是南欧两国连线，好纠结啊。鹏鹏你给个建议吧。 其实这个我觉得不用纠结了，一听您的年龄构成，我先把南欧那个两国连线先给您 pass 掉。 对对对， 因为孩子只有2岁，飞行时间太长，还要倒时差，孩子身体会吃不消的。 哦， 所以我建议您去个东南亚。东南亚这边呢，无论您是走哪条线路啊，就是咱们考虑一下这个游玩之中孩子和老人的参与度，这种两国连线的产品呢，可能他每天坐车时间会比较长。我建议呢，就是您可以把泰国作为一个重点去研究，第二个呢，把日本作为一个重点去研究，这两个地方都推荐给您。 哦，好，来来， 实际上还有个吃的问题，对吧？ 对对对， 然后你老人吃不习惯，很难受的， 西餐会比较就是。孩子和老人吃起来可能不是每顿都吃的那么习惯。 对， 对，还有一个陈蝶说了，春节错峰，打算初3之后出行，8-9天的时间，然后一家三口有推荐吗？ 春节之后初3以后出发，我推荐您去一家三口去趟日本 啊。 这个时候呢，去日本这边它的这个价格可能不是那么的顶峰，然后但实际上您的错峰初3也错不太开，对， 没怎么错开， 对，没怎么错开，就是价格上呢，其实真正的等到春节的这个峰的回落，可能得等15以后了。 哦， 然后这个一家三口去到这日本这边呢，它的行程比较轻松，然后呢您可以选择一个大阪进东京出的这么一个日本经典的本州线路去参与进来，然后呢 从日本的关西这边的文化历史一直玩到京都的这个风景和购物，然后孩子也能在这个里边找到非常多的一些他喜欢的乐园，他喜欢的动漫，所以推荐给您试一试。 哎，好，当然在这里呢我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啊，12月11号不是我要带队去到西班牙吗？这应该因为办理签证的问题，今天算是还可以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吧。 对，西班牙其实真的是比较合适啊，因为7、8月份的西普特别的热，所以冬天的西普如果您要去欧洲的话，基本上在去西班牙的话基本上要薄外套就可以搞定了。然后在这个你想啊，这个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曾经经历过罗马帝国、西哥特帝国，又被阿拉伯人统治了700多年，最后经过历代努力终于把侵略者赶走的一个国家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分布非常多的一个国家。然后咱们呢行程会由我和大帅一起， 哎， 组成一个强强联合的领队组合。 大帅能去也是我们节目组 PK 的结果他批下来了。 对， 然后很欢乐的一个行程，带大家会去到深度的游览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两座非常有魅力的西班牙的城市，然后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然后是一个好吃的好玩的一网打尽。所以大家呢如果想对西班牙这个行程感兴趣，我们12月11号出发，原价呢是10800，然后我们呢一直是给我们出发吧的听友们给了一个9999的特惠，今天呢还是最后的报名时间，因为我们下周一就要送签证了，所以各位如果护照在手里，然后签证资料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很简单，您自己回家找护照、身份证、户口本、结了婚的同志找结婚证、这四样基础信息然后复印好、然后去这个退休的员工呢提供一个退休证就可以了、然后在职的人员去公司开一个在职证明、然后去银行打您近半年的银行交易记录、就 OK 了、周一之前送至中信旅游的任意家门店，您就可以在12月11号这一天跟着我们这个出发吧，和我和大帅一起去到西普去嗨翻。 大家想想啊，我跟何鹏我们两个双关一起把关，带着这次行程会里边还有一些独特的设计啊，所以期待着大家能够在西班牙相聚， 加入我们。 哎， 没有太多的位置了吧？ 对，没有太多的位置了， 对，这得抓紧、 抓紧了啊！好，那还有一些什么样行程？比如说这个6天问了，冬天想要去日本泡温泉，推荐一下项目。 日本泡温泉去北海道就好了。 北海道啊， 对，北海道这边呢，您可以选择一个札幌、小樽这样的行程，去洞爷湖旁边去泡泡温泉，去地狱谷泡温泉，去这个。阿寒湖泡泡温泉，就是笑笑住的那个鹤雅酒店，你去泡泡温泉 啊， 特别舒服。日本的温泉它男汤女汤每天晚上是到12点的时候自然交换的，你可以晚上去泡一次、早上去泡一次，看到的是不同的风景。 就是今天你进左边这屋、明儿没准你就去右边了。 这不是到添乱吗？万一我走错了怎么办？ 对，就得看帘儿，他那帘上都写着 啊，我不认识字啊。 哎，对，你这给你机会了，我就得防止你。但是它有户外的， 对， 是要赶上下雪。就更舒服， 感觉非常的好， 热腾、热的这温泉上飘着雪花，弄壶小酒，哎呦， 哦，好， 太美了， 对，听着很美啊。就王一，你是泡过的是吧？ 泡过呀。 啊、好，那个 然后中信旅游呢，在11月份、12月份还有很多的欧洲线路也在特价，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想首次去欧洲，中信旅游为大家准备的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在11、12月份期间最便宜的是6999元，炫彩南法、比萨斜塔、塞纳河游船、魅力罗马、湖光山色、意大利风味参加、自由巴黎、网红打卡推荐，全部都在行程里边。 6999。 好，各位啊，如果对于我们的线路，或者是你想要有，你像有木头花开啊，木头开花，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法在线上给你解答，您都可以拨打6515-8199、6515-8299这两部电话来进行咨询啊。6515-8199、6515-8299，我们电话一直开到9点半，您大家可以继续来进行咨询啦。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 娱乐 72变， 谢谢鹏鹏， 谢谢鹏鹏。 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燃气管线更是与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第三方野蛮施工、撕挖破坏极为危险，已严重威胁燃气管线安全。